微风弥漫，唱懵懂的告白，紧张排练，出现又自然，心跳别慌乱，青春的每个抉择都是一种需要莫大勇气的冒险。多余的玫瑰和卡片从被落单，你礼貌的微笑放算一乱，夕阳的余光落在你脸上，这画面好像曾在梦里撞见，虽然遗憾收场，至少不负这 在跳舞。